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0集，绅士二。夏武帝是个野心家，当初自己夺得皇位就是用了手段，他渐渐地怀疑萧家有外戚专权的念头。而萧皇后表现得越是贤良聪慧，孝武帝心中就越是多疑。为了平衡萧家的势力，孝武帝广纳后宫，这其中不乏与萧家对台的世家。他提拔他们，前朝让萧家与他们斗，后宫让萧皇后与那些世家的女人斗。萧皇后聪慧得体，出嫁之后一直秉持以夫为天的家训。加之本来谢依龙也是人中俊杰，这么多年相处的也不错。但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渐渐开始为了生下皇子而绞尽脑汁，甚至开始威胁到谢赤的太子地位，萧皇后便终于不能坐视不理了。每一个女人，哪怕是最柔弱的女人，都能因为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变成一头猛兽。况且萧皇后并不是一只柔弱的白兔，萧家那样的世家，她能成为最优秀的姑娘，自然是有着自己的头脑。她开始强烈的反击。能和孝武帝从混乱不堪的日子中走过来，萧皇后的本事自然不容小觑。那些个只晓得安享富贵的娇娇女怎么比得过？不过是自取其辱。谢赤安然无恙，而萧皇后却屡战屡胜。她表现出来的强势和头脑倒是极好地震慑了那些个女人，一时间无人敢轻举妄动。然而聪明如萧皇后也会犯一个错误，她越是表现得优秀，就越是让孝武帝不是滋味。孝武帝越来越提防她，甚至开始想办法来寻找错误。一开始只是在后宫里给萧皇后找几个对手，然后冷眼旁观着他们的争斗。然而到了后面，却会下意识地偏袒着对方。萧皇后做什么都是错，她也开始在直接的毫不犹豫地打压萧家。萧皇后觉得很难过，但是她到底认为孝武帝是她的丈夫。人的一生，谁不会在某些时候犯糊涂呢？他只要保护着自己的地位，让谢赤平安无事地长大，看谢赤顺利继统大梁江山就好。谁知道那些女人会把主意打到谢赤的头上呢？那一段时间，孝武帝突然对萧皇后温存起来，萧皇后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没过多久，萧丞相突然主动辞官。谢义龙的确是很有手段的人，而萧家虽然狠，却也狠不过谢义龙。萧家几百年才出了一个皇后，为了这个皇后，萧家不惜牺牲自己。萧皇后得知此事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晓得那些夜里的温存却是谢义龙满怀着算计而做出的举动，只觉得恶心之至。可是却没有想到她竟然怀了身子。这个腹中的骨肉和谢赤不一样，是在谢一龙刻意虚伪的算计下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萧皇后在怀她的时候就常常想，她若是个儿子，一定不要像她的父亲一样。她可以有野心，可以阴谋诡计层出不穷，可是她不能随意利用人的真心，那是最卑劣的行为，也是最让人不齿的。怀了身子后，萧皇后许多事情都不方便了许多，却没想到会有人趁着她这个时候打了谢赤的主意。谢赤被人下了药，极猛烈的毒药，若非高家家主和萧丞相曾有旧日交情，高家家主亲自出马，只怕谢赤也活不过当时。 虽然活过了当时，可是高家家主也断言毒已经入了长腹，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。谢赤活不过35岁，并且这毒会影响他的子嗣。今后谢赤若是有了子嗣，难免先天不足或是体内带毒，总归不是什么好事。高家家主是天下难得的神医，连他都如此说，谢赤的命运几乎已经是注定了的。对方本就是冲着要谢赤的性命而来，便是不要他的命，也要毁了他的一生。萧皇后怎么也没想到，她曾经是萧家最优秀的嫡女，盛极一时的敬贤皇后，贤名天下，竟然有朝一日会落到如此田地。她的家族为了保全她而主动退出大梁官场，而她的两个孩子，一个在阴谋算计之下成为活不过不惑之年的残缺，一个本身就是在毒计之下酝酿出来的果实。下毒之人被找了出来，却是孝武帝新提拔上来的宠妃。萧皇后将那宠妃绑缚在御花园里，一刀一刀剜了她的肉，亲眼看着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当时御花园里所有的宫女太监都看得几欲昏倒，然而萧皇后却觉得怪没意思的。孝武帝自然也是狠狠地责罚了宠妃，亲自定了宠妃的罪，还安慰了萧皇后。萧皇后听着他的温和言辞，心中冷如寒冰，满脑子的却是提防和警惕。这件事情究竟孝武帝知不知道呢？萧皇后觉得自己与孝武帝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也应该重新好好的审视他了。便是孝武帝不知情，可是这宠妃本就是为了对付萧皇后而提拔的。子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子而死。萧皇后一面心中生出防备，一面却是假装因为儿子遭此横祸而奄奄不起。谢赤身负不治之毒的事情并未外传，可是谁知道日后会不会被人知道。然而萧皇后最担心的是以后，她腹中的孩子眼看着就要生了。孝武帝因着萧家对谢赤而心生嫌隙，若是谢赤日后有了什么事情，那么如果他腹中的孩子是个儿子，这孩子便替了谢赤的位置，做了太子的位置，焉知不是下一个谢赤呢？若是个女儿，萧皇后也不愿意她留在宫闱之中，日日被人摆布，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。最重要的是萧皇后将要开始反击了，在她生下这个孩子后，她要把萧家、谢赤还有她自己所承受到的苦楚一一加倍地还回去。但这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总归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，说不定还会受人掣肘，所以她要想办法。狸猫换太子，一般来说那被换走的太子将会远离自己本应得到的一切，而那狸猫反而会得到自己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萧皇后将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交给心腹，说： 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他的字就叫做景行，若是有朝一日他成长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可以用阴谋阳谋，却永远不要利用人的真心。 他硬气心肠看了自己的孩子最后一眼，说道： 送他走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